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英文的演讲赏析，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您。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 speech by an oncologist with a very strong Australian accent. 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个演讲者为肿瘤学家，她呢是一位女士，澳大利亚的口音非常重，这个我们很少给大家选到澳大利亚口音的，所以希望呢这一篇让大家熟悉一下这种口音，刚开始听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比较怪哈，过一会儿可能就能够调整过来。那么他讲话是关于什么呢？他说的话 We all might have invested in tobacco、我们可能都不自觉的是为香烟这个行业做了投资。 Tobacco causes more than 7 million deaths every year and many of us are far more complicit in the problem than we realize. In a bold talk, oncologist Dr. Bronwyn King tells the story of how she uncovered the deep ties between the tobacco industry and the entire global finance sector, which invests our money in cigarette companies through big banks, insurers, and pension funds. Learn how Dr. King Bronwyn, oncologist,also a tobacco-free advocate, to introduce thes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今天我们要听的呢，他就说这个香烟、烟草这个行业每年都会导致700万人的死亡。 哎呦，这个数字还挺大的呢。 触目惊心吧。 嗯，大家抽烟什么的感觉没什么哈，但是把这个死亡人数的数字拿出来的时候，感觉还是很大的一个数字哈。 没错，非常震撼 的。 然后呢，他说我们这个许多人呢没有意识到，但是呢有可能就成为了这个问题的帮凶，而且呢牵扯的这个程度非常的深。那演讲这个人呢，他是肿瘤专家，这是这个背后的故事怎样。重点强调的就是这个投资，就是我们拿钱去做投资的时候，其实这个投资的目标是烟草公司，而且他的这个渠道涉及到了大的银行、保险公司，甚至是这种养老的基金。那今天呢他就会给大家讲一讲这一些方面的信息。这样的话我觉得咱们先看生词。首先肿瘤学家是 oncologist， oncology 肿瘤学 spelled S-O-N-C-O-L-O-G-I-S-T oncologist， oncology 呢就是把这个 I-S-T 去掉变为 Y， 所以它的全拼是 O-N-C-O-L-O-G-Y。好，然后他还提到了一个，他说 I am a radiation oncologist， 我是一名放射肿瘤专家。大家知道就是得癌症的人的化疗方法有放射治疗，那这个 radiation 就是放射。好，然后还用到一个词是 complicit， complicit C-O-M-P-L-I-C-I-T 是有同谋关系的，串通一气的。然后他就说 Many of us are far more complicit in this problem than we realize， 我们中许多人对于这个问题是有同谋的关系的，这个程度有的时候比我们所意识到的程度要大得多。这里边用的比较级 Far more complicit in the problem than we realize，所以可见这个整个这个烟草行业其实它是和投资相关。然后他还用到了这个每天治疗过程中他都会使用非常复杂的药啊 The most sophisticated medicines， 而这几个单词在他读的时候他读的是 The most sophisticated medicines。 好，接着他还提到了这个词，这个词我们不太常用，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就是澳大利亚这个国情里边会用到 superannuation， super S-U-P-E-R，然后呢紧接着没有空格横线 A Annuation。好，那我们在拼写中看到了 annual， 也就是每年一度的 superannuation， 好，它是养老金、退休金的意思。那他在讲话的过程中就谈到了有一个 fund representative 跟他谈 superannuation， 啊，这个 fund representative 就是基金的代表，就是一种理财的人员。他呢去谈这个养老金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哦，原来我们许多的投资其实它的去向是烟草这个行业。 这个 representative 其实可以用在很多行业，销售代表 也叫 代表，就叫做 representative。 没错，啊，它也可以指客服人员，比如说 customer service representative。好，接下来呢，它会用到 brand new industry， a brand new industry， 这里边 brand new 放在一起，它就是很新的意思，就是崭新的。那么 a brand new industry 就是崭新的行业。好。下面一个词是 litigation， 它是官司和诉讼的意思，啊，是一个比较正式的提法。好，再接下来是 externalize 是外部的， externalize 就是使什么东西具体化、客观化。再接下来呢，给大家一个例句，在他的演讲中是这样用的， Currently the tobacco industry externalizes all of the health costs associated with tobacco， 就是目前，啊，烟草这个行业将所有的健康方面的成本与这个香烟有关系的，啊，与烟草有关系的这些成本都具体化了。好，下面一个词组是 beg the question， 就是 beg B-E-G 和 question 问题连用的时候，其实它没有乞求的意思，原来咱们比较熟悉的含义就是乞求，比如说 I beg your pardon， 是吧，这个大家都熟悉，那么这是乞求的意思，而 it begs the question，啊，课文中它是这么用的，它的含义就是 avoid answering，take for granted，说这一个现象，这个 it 宝盖它 begs the question， 也就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避免这个问题。 It begs the question，beg 就是 B-E-G， 它本身是乞讨的意思， 嗯哼， 但这里什么意思？ 它是避免的意思。 It begs the question， 所以你要是看到这个单词后面跟的是 question，那你就知道了它是没有回答什么问题的意思。好，那我们生词就是这些，下面呢给大家留一个思考题，啊，他举了好多的例子，然后呢终于他说有 good news，啊，那咱们听的时候就请你去捕捉一下 what is the good news in tobacco free efforts，啊，就是在这个倡导免除香烟、不吸香烟，这个是 tobacco free，在这样的一个努力方面有什么好消息？ What is the good news in tobacco-free efforts? 好，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听一下今天的英文演讲。 In 2001, I was a brand new shiny doctor planning to save the world. My first job was working for 3 months on a lung cancer unit. Nearly all of my patients were smokers or ex-smokers,and most of them had started smoking when they were children or in their early teens. And despite living in a beautiful, wealthy country with access to the most sophisticated medicines, nearly every single one of my patients died. Everyone knows tobacco is bad, but when you see the impact firsthand day by day, it leaves a very deep impression. 10 years later, I'm a radiation oncologist,fully aware of the suffering caused by tobacco. I'm sitting at the hospital cafeteria having my first